low. It's been a long time. Honey, honey, honey, you shouldn't laugh at night. Honey, honey, honey, after I'm done, I feel lovely, lovely, lovely. Although I feel naked, suddenly, as I fly. Without you,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 waited too long,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 can make it without you,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 waited forever. And as I fly away, I'll fly your life away, 'cause you and I'll make it, we were made. And the cold hard truth is I can make it without you, and the Cause I made it to the top, but I'ma same OG. I got love for my niggas, but they hating on me. Me, I made it to the top, but I'ma same OG. 磊磊落落，烦恼有石头，闹钟有容貌，凡事放大放大，一声招呼都很可怕。我有道墙，逃避有用吗？难道困在困局破？其实眼泪逃避若水，随缘撕退，烦恼都带泪。当我去，难道开不开心？需要世上允许。当我去，能放得低，才抱得起，也算是壮举。

守护家园每一个明天。 叫我安心回家，何必孤单？人间欲火燃烧，学生妈妈让我心如拒绝，绝对的不妥协，心低下我的脸，回来站在你面前。跌落 ，Please let me see another day， 欲火凤凰展开双翼 ，No kidding me，I was good never gone， now I'm back where my bros at， 抓住车子向我伤口麻痹没痛感，不会带着怨恨，复仇者联盟，回家感觉好，让我敬你一杯酒。太多的道理不需要谈到这里，而字典里没有两个字叫做证明，这个现实生活确实有些不公平，人生慢慢慢慢人生要么要勇气。你让黑夜降临，不是只会带走我，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，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。 Go home me, go home me, go home me, go home now。

睁开眼，刚刚的梦我似乎在一瞬间看见你。 Oh my god， 已经不知多久没想起。 不合气味 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傻子在北上，作词朴树，读歌人伍周同。咖啡真苦，蜜糖好甜，我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，总有残缺，我还是觉得完美，或许短暂，或许难堪，生活本该这样，喜怒无常，有大家在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。于是我就忘了自己，随风摆动这副身体，随它怎么去，再不介意，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，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一天，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，别让我独自沉入悲伤之海，都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故事不很漫长，等你来讲，看我笑得灿烂，就算留个纪念。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，随风摆动这副身体，随他怎么去，再不介意，只想和你一起分享，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一天，从没有人能赢过这游戏，也没有人曾输掉他的生命，都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故事不很漫长，等你来讲，看我笑得多灿烂，就算是留个纪念。 咖啡真苦，蜜糖好甜，我从来不拒绝所有滋味，嘿，总有残缺，短暂，或许难堪，生活本该这样，喜怒无常，有大家在，每个人都是一样，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，随风摆动着身体，怎么去，再不介意，只想和你们一起分享悲悲，相互依偎着度过这儿的每天，只想和你们彼此爱恋悲悲，别让我独自沉悲伤之海，都是我的，也是你的，不是不很漫长，等你来讲，笑得灿烂，就算留个纪念。于是我就忘记了自己，随风摆动着身体，随它怎么去，再不介意，

爱剩一粒纪念，这段时候 把时光里静坐了很久，已很久没有过联络的朋友，也曾与你无话不说，手牵着手一起走，最怕那风